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八集。 进展出奇的好啊！ 赵医生等齐成睡着之后，才喜形于色。齐成这一次确实是发病了。往常药物注射加上心理疏导，一次发病起码要1到2个月才能恢复。这一次，齐成居然靠着他自己走了出来。赵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检查一下这两天走廊的监控，他和对门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才会有这样的进展。 这一整栋洋房，除了齐成的活动范围，其他的地方都装了高清监控。而齐成家里的墙上也有不少求助按钮。齐成的心理问题是严重到生活无法自理之后才开始求医的，普通的系统脱敏治疗对他完全无效，他甚至会因为一个空间里有2个呼吸声就突然发病。因为这样，齐老爷子才把齐成送到了这里。只是谁都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快10年。监控查得很快，这两人唯一的那么一次交集，在几个安静的监控录像里分外明显。赵医生因为齐成的进展心情极佳，看到齐成丢出纸条的那一刻忍不住笑出声。只有齐宁全程一言不发，脸色不愉。 你不相信迟志涵？ 周景硕了解自家老婆，齐宁对迟志涵的定义是厨师，在这里工作30天，用那张齐成病历上典型的脸在监控里晃30天的人而已。迟志涵在监控里做的事已经严重逾矩， 他不简单。 齐宁不想多做评价，迟志涵远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单纯，明明是个精通人情世故的人，却喜欢在人前装傻，压力越大笑容越甜。他宁可迟志涵是个只爱钱的人，拿钱办事，不需要多做无谓的事情。他并不觉得这种多管闲事的好奇能让齐成的病情变好，况且这样的多管闲事太冒险。齐成的病情决定了他根本无法承受齐家二少病情公开后会受到的关注，集团的股票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意外发生。可是现在却有些骑虎难下了。不管是不是因为迟志涵，齐成最近病情好转是事实。齐成甚至为了问他为什么，强撑着从自闭症状的世界里面打开了一条裂缝。这样的执念，齐宁第一次在齐成身上看到。齐成虽然嘴上没提，但是监控里的行为和现在异常积极的举止都表明，他想交朋友了。生病以来第一次他有了明确的社交需求，偏偏是对面那个不太看得透的迟志涵。明明讨厌他齐宁，却每次对着他笑脸相迎的迟志涵。他请了那么多私厨，也不是没有请过和齐成年龄相仿的。但是30天过去了，齐成除了多画出了几张分镜外没有任何波澜。迟志涵只用了10天，长相真的是魔咒，他不应该冒险的。 你是担心齐成会在一样类型的人面前受到二次伤害？ 给齐成看病简直是在打仗，所有的治疗方案都要通过齐家人投票决定，只要治疗过程中齐成出现任何不安反应都会被随时终止。他理解齐家人想要保护齐成的心情，但是作为医生，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保护可能会让齐成一辈子都处在这样的反复恶化中。 我想利用迟志涵在齐成身上做脱敏实景治疗。齐成的病情一直无法做这类心理治疗，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迟志涵如果真的不简单，反而是最佳的脱敏治疗对象。 赵医生这次出奇的坚持，他指了指躺在床上熟睡的齐成， 他这十年来从不外出，长时间接触都只有齐家人这件事。我一直是反对的，今天有了进展，我才把这话说出来。齐城这样的状况如果再没有进展，一定会从恐惧症亚型转变为深度抑郁症，到那个时候就真的太晚了。 赵医生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如果这一次齐家还是对脱敏治疗持反对意见，那我可能真的就只能放弃做齐城的医生了。 脱敏实景治疗顾名思义，就是让患者依次列出相关诱发社交恐惧的情境清单，然后从引起最弱的恐惧反应的情境开始，逐一让病人身处其中，每一步骤做到病人适应，感到彻底放松为止，然后再接着做下一个较令人紧张的情境，直至最强程度的情境也不引起恐惧为止。而这样的治疗放在齐城身上步骤很少，只要放任他和迟志涵继续深交，等产生感情后让迟志涵在齐城背后说齐家八卦即可，简单粗暴，如果不成功，那就是严重的二次伤害，也可能会导致齐城这一辈子再也无法走出这栋楼。齐宁低头，这样的决定他做不了。 你就算说服了我，也不代表齐家会让你做这么冒险的事。 赵医生走到齐城床前，掀开齐城的长袖，手臂上有明显的伤痕。 你把这个拍个照片发给他大哥齐鹏，让齐鹏去说就行。 他对着齐宁夫妻震惊的眼睛说得云淡风轻。 抑郁症前期自虐症状迟早的事情，他能坚持这么久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做还是不做，前面都是悬崖。迟志涵把辛苦做好的枣泥眉毛酥送到对门的时候，开门的是他不认识的男人，气氛凝重到他想立刻落荒而逃。 夜宵？ 迟志涵怯生生地举了举手上的盘子，他好想念之前的小窗口，这个男人看起来眼神太可怕了。 迟小姐。 西装革履的男人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伸出右手对着迟志涵露出了一口白牙。 我是齐宁的丈夫周景硕。 周景硕传说中和老婆齐宁一起吃掉了齐家所有生意的外星人。迟志涵空出一只手和他握了一下，觉得自己笑容快要垮了。对门住的到底是谁？为什么出来的人看起来都很重量级？没有一个他惹得起，跑都不敢跑的那种。 你前几天违反了合同规定，擅自和住在这里的人有了对话，这件事你是知道的吧？ 周景硕往前走了一步，重新关上了隔壁的门。迟志涵端着盘子后退一步，脑中警铃大作。 我们不知道你对话的目的是什么，主动讨好对门对你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任何帮助。 周景硕站在原地不动，嘴角扬起了算计的弧度。迟志涵咬唇，笑容慢慢收了回去，一言不发。周景硕再用猫逗弄老鼠的态度逗弄他，高高在上的，审视的，鄙视的态度太明显了，他觉得自己这次真的快要笑不出来了。有钱人了不起吗？大半夜的这样威胁他有什么意思？被自己埋到根里的自尊心开始蠢蠢欲动，迟志涵拿着盘子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们并不想和迟小姐纠缠，违反合同罚钱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并不大。 周景硕仍然维持着说一半沉默一半的画风，看着迟志涵的脸色渐渐地变得难看。确实是个喜欢装傻的姑娘，但是年轻，历练不够，容易被看穿。 迟志涵坚持不开口，不反驳自己说他违反合同，也不问违反合同后需要做什么，就只是拿着盘子，苍白着一张脸，完全任他摆布的样子。如果不是那双一不小心泄露心思的眼睛，一般男人还真的会被他这样可怜的样子弄到心软。 我们会添加合同条款，具体的事项明天下午我会过来和你详谈。 周景硕说完就不打算再过多纠缠，转身打开门又毫不留恋地关上。迟志涵还是维持着拿盘子的姿势，看着里面六个小巧玲珑的眉毛酥，伸出手拿起一个塞进嘴里。香甜软糯。迟志涵只能任他们摆布，只是这样懒得争辩的样子似乎很容易激怒人。齐宁这样，这位周景硕先生也这样，难道非得让他迟志涵做出愤怒的表情才算是真性情吗？何苦呢？结局都一样，他不如省点力气。只是这泥沼似乎真的越来越深了。齐宁夫妇是一对戏很多的变态，昨天深夜周景硕说的详谈，第二天一早变成了一辆接迟志涵放假一天的专车，车子直接开到了迟志涵所在的公司。迟志涵公司的老板算是个奇人，从整合黄牛排队资源起家，到现在整合微博各类大 V 和直播主播做经纪公司。公司不算大，但是胜在有人情味儿。迟志涵一直挺喜欢这家公司的，但是今天公司被收购了。那辆车子送他到公司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签订合同，消息太突然，公司其他同事都是分到各自人力资源部补签份协议就搞定了，唯独迟志涵和林金武两个人被叫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他们的老板和另外一位木着脸西装革履的精英人士。精英人士递给迟志涵和林金武两份合同，迟志涵看着合同上的公司法人名字眼皮直跳。周景硕，齐家收购了他们公司。 你就是去做了十天饭怎么就这样了？ 林金武今天一早才收到消息，迟志涵露出了一个我也同样懵逼的表情。 你们公司的经营运作不会有任何改变，周总收购贵公司只是想方便管理。 精英人士很好心的解释，对着迟志涵点点头。 除了法人，你们的合同细则和之前是一样的，石小姐呢多了一份补充协议，您先看，觉得不妥的我们可以详谈。 那份协议就是昨天周景硕说的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居然只是把之前合同里明令禁止的和对门交流这一条废掉了。就为了这条 啊？只有这条？ 迟志涵觉得自己声音都是抖的，有病，为了这条补充协议直接把他工作的公司买了。 是的，只有这条。 精英人士仍然面无表情，把手里的钢笔递给迟志涵，示意他可以签了。迟志涵很想撕了眼前这一堆荒谬的协议扬长而去，但现实是他在林金武和老板你不签我们就都死定了的眼神下，咬着牙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根本没得选择。齐家所谓的详谈还真的是很有神经病的风范。 你们老总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啊？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